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御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燕德清风，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用砚精品展正在神武门展厅展出，将一直持续到7月29号。这次的展览展出140多件清代宫廷藏砚，另外还有30多件辅助展品，其中包括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御用砚台以及赏赐砚台，很多都是首次对外展出。荣法国杜尚奖提名艺术家作品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展出的作品来自历年获得马塞尔杜尚奖的10位提名艺术家。基辅通惠，通州历史文化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上展文物共169组件，分4部分，茂远时代、秦汉变局、水陆之要会、基辅之金侯、天舆正贡、商贾浮凑，浓缩了战国时期到明清时期的历史。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风雪夜归人》明晚开始再度拉开大幕，本轮《风雪夜归人》将上演到6月9号，为观众重铸老北京的梨园旧梦，重温那段时代觉醒的悲情挽歌。百老汇和奥斯卡双料经典《飞越疯人院》的中文版舞台剧本月30号将在北京海淀剧院首演，导演童心宇表示，《飞越疯人院》要表达的就是突破自我，他将把剧作的落点放在飞跃上，展现人性的向往、力量和希望。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澳大利亚歌剧院联合制作的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将于本月31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本月30号、31号，中央歌剧院将在天桥剧院上演莫扎特歌剧《魔笛》。看北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活动今天启动，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等8国的13家主流媒体，约20多位高管和记者受邀来京参访。在接下来的5天当中，他们将参加文化、科技、奥运等不同主题的访问交流，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和上海合作组织首届媒体峰会。本次活动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召开前夕，对外展示北京的发展变化，推动中外媒体开展务实合作。第五届京交会今天开始到6月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届京交会将设5万平方米的展区，目前已经有37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确认参展。今年的京交会还推出了京交会 APP， 这款应用不仅可以在会期为参展商、参会代表提供手机移动端的展会注册、信息发布、在线直播等服务，还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为服务贸易的全部参与者提供全天候服务。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 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莲花池东路西四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车多，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车流量大，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点06分，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一的固定单元了，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我们又来到了周一的书房空间。上周一的时候呢，我们就跟两位老师一起来聊了一下，这个课外补习班到底要不要报，怎么报，报哪些好呢？然后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报完这个课外补习班啊，好像家长觉得没事儿了，跟我没有关系了。另外呢，就是孩子回家怎么还是不学，还是不好啊，爸爸妈妈们就变成咆哮爸爸和妈妈。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家长在教育孩子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掌握哪些沟通技巧。首先欢迎一下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另外一位呢是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李爱玲老师，欢迎李老师。 谢谢，上午好。 今天呢两位要来聊一聊这沟通技巧的事儿了。据两位观察，现在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控制情绪的状态好吗？能控制的占几成啊？ 很少，就是 很少、 对，就是很多妈妈都说，就是上周我们在我们那里，我们跟三个妈妈一起聊，他们共同反应就是自己，其实有一个妈妈跟我说，她不是想打孩子，但是她那个火就抑制不住，就手是无法控制的，就下去了。她说到现在之后，她就意识到孩子是不能这样不停地打的这种管教的，所以她现在有一个意识，她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她特意把自己手背在后面，两个手扶着，她就控制她自己，不要抑制不住的下手。就是真的是这样， 这也太咆哮了吧！就不单单是咆哮妈妈的问题， 是 狂躁妈妈。但是她能够自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很好。 对， 我想知道她都会因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动手？是因为学习吗？ 我觉得其实最多的还是生活习惯。就是我给大家分享几个孩子在成长发育中的一些特点，就是 生活习惯的特点。 对，就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啊，就是在一岁的时候，孩子跟父母之间的感觉啊，孩子一岁以内，孩子觉得父母像神一样，就神一样的存在。那3到8岁的时候呢，孩子会觉得父母呢就是一个伟人，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他叫做伟人，就是因为这个时候父母说什么孩子都听，就是无论我们把那 个表扬式的教育，我们把它叫做糖果式教育；把这种批评式教育，我们叫鞭子式的教育。无论父母对他是糖果式的教育还是鞭子式的教育，孩子都是接受的。但是你说孩子，他心里头没有压抑吗？有的，所以就是。他心有的妈妈就在这时候，他只注重孩子身体留学，他不会注重孩子心理在留学。 嗯， 然后呢，就这种情况下，到了八岁就开始有转变了。这时候孩子八岁到十六岁的时候，他觉得他跟父母是平等的。到了八岁之后，孩子之前压抑的这些东西，他会爆发出来。 这就是所谓进入到叛逆期。 对。就是八岁的时候，他觉得他跟父母的人格上已经平等了，所以呢，为什么六到七岁的时候，我们说是特别关键？他刚上小学一二年级，这时候是养成他培养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最重要的时候，是因为要给他已到八岁，他已经意识到和父母平等的一个过渡期，否则我们家长还是不适应的，因为我们家长觉得我还是应该我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但是到八岁的时候，孩子心理上已经他和家长平等了。就是他心里觉得我跟你是一样的，我需要一个平等的被互相尊重的这种交流的氛围，但是家长还是没有办法做这样角色的切换。那其实到了再大一点，孩子到十八岁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比家长厉害了。你说什么他更不会听了，他有他更强大的自我观念了。所以他是有这样一个发展变化的阶段的。那家长是因为不了解孩子有这种阶段，他没有办法做好这样八岁前后的过渡。 哦， 嗯， 哎，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民间有一些俗话啊啊，七八九闲死狗之类的啊，这样的话，就是哎，你看他就卡在这个很关键的八岁。哎，在七岁之前呢，你观察他过渡到八岁的时候，这个怎么就变得这么讨厌？这个小孩怎么变得这么不听话？但其实按照刚才张丹老师说的，这是每一个小朋友都是这样。一岁以前好神，三到八岁啊、好伟大啊，这个人好伟大啊，是个伟人。但是就过了八岁到十六岁，甚至到十八岁就平等了啊。我们之间要一平等的对话。好，现在我们各位家长来审视一下，你现在此刻在孩子心里是神呐、是伟人呐、还是跟他平等的人呢？那在不同的阶段，其实我们就要开始不同的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我们的孩子啊。今天我们微博上面小孩吃糖说。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今天问题可能会有点多啊，不要忘了回答我。你的问题再多，我们都会抓紧时间回答你的，好不好？今天呢，如果大家听完了刚才张丹老师的介绍，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可能在不同的阶段用错了方法跟孩子来沟通，想要问到两位老师怎么很好的跟孩子沟通，让自己心情也可以愉悦，不要动不动就狂躁，还得靠捏住两个手才能够抑制住自己的狂躁，哎，有什么样的方法？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果呢，你们家的孩子现在、处在哪个阶段，表现出来哪些特征，想要跟两位老师来交流一下，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向两位老师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看到我们写的周一书房板块这个直播帖，下方可以直接提问留言。哎，有人问说，教育孩子首先是要多鼓励吧？ 是的， 这个、鼓励，是个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我们一定要保证在适度，但是我也给大家分享两个小例子，就是有人去做调查，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伟人的妈妈们，他们全部都是鼓励式的，就是一直在赞美孩子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阿波罗登月的一个航天员，他就是他回想他在小时候就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他就跟他妈妈说，妈妈我想上月球。他妈妈呢，如果是个中国人的妈妈，肯定说你去一边待着去吧。然后他妈妈就说，哇，你这真的是一个好想法，真棒。结果在他心里就种下了这样的种子，结果他将来就真的登月了。 哎，按照中国的妈妈是，他上月球你怎么不上房呢？你打下来我。哦，你看鼓励很重要，但是鼓励是否按照刚才的年龄分阶段，或者是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那孩子已经呈现了不同的状态，我们要一直鼓励吗？那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抓狂啊，就不说不出那个很好听的话来，怎么办？ 其实是看孩子状态的，那 状态 这个主要有的时候鼓励啊，一定要鼓励对，有的时候你鼓励不对啊，对孩子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因为孩子到了一定年岁了、其实孩子他自己呈现出一种什么状态啊，其实孩子心里头他是很清楚的，他自己在 每一方面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他在班级里边，在小伙伴之间，他某一项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其实孩子心里头是非常清楚的。那包括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家长，为什么说我们鼓励的语言要精准， 嗯， 我们鼓励的时机要恰到好处，这些都是你这个鼓励是否起到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在不恰当的时机说出了不恰当的鼓励的话，其实你不是在鼓励孩子，你是在讽刺孩子。 嗯，哦，是这样。这小朋友大概在哪一个年龄阶段，他就开始有自我审视和自我判断了？ 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聪明，所以说你可能是孩子三岁的时候，可能你大人无意间说出来的一句话，可能孩子都能听出其中的真相。 嗯， 现在我们不能再以，就是说如果现在的人再以以前的思维去评判现在的孩子，再用自己的心理想去再去教育孩子，那一定是错误的，一定是落后的。 哎，那就是说我们鼓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首先是要鼓励啊，觉得，但我们不是一味的鼓励，你是真的要发心的，你内心是此刻真的很想表扬他，很想鼓励他，你就去鼓励他。 对， 那此刻真的很抓狂怎么办？ 此刻真的 很想骂人。 这得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好，我们现在已经来了具体案例了，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位家长啊。 好， 他说目前为止呢属于根本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阶段，根本控制不住，说以前啊经常打骂孩子，然后呢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就被老师留下来，说自己的孩子打小朋友脾气特别暴躁啊，特别大，回家以后呢说我们两口子就狠狠地反思了一下，现在呢是不打了几乎，但是会骂啊，就是他做错了事儿啊，就是根本控制不住怎么办。哎，他你看他还是有点，就是有点在反思自己。哎，上幼儿园了以后，小朋友啊，动不动去打别的小朋友啊，脾气很暴躁，他就会反思说，哦，是不是我给他做了不好的示范？好，现在不打了，但是还是忍不住这个想要，哎，好像没有鼓励的阶段啊。他们这个到幼儿园阶段，还目前还没有鼓励的阶段。我觉得他可以写的再细致一点，对不对？ 对， 就是你到底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忍不住想要骂他？ 嗯， 以前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忍不住想要打他？不要告诉我所有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太宽泛了，不可能说今天他很认真的自己吃了一顿饭，你也想要打他骂他，对不对？一定没有这种时候。所以啊，这位朋友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探讨一下，嗯，你现在是不是咆哮妈妈和咆哮爸爸的阶段？怎么办啊？到底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会忍不住想要上手啊？这个说，嗯，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啊，都不喜欢批评，何况是小孩呢？嗯，对，现在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啊，长大了也不想被人说啊，你这个不对，你这个不好。 但是他成年人嘛，因为成年人必定他的认知水平在那儿呢，嗯，对吧？成年人认知水平在那里，虽然他不愿意听别人的批评，但是当这件事情做错了的时候，我们人很重要的八大智能里边，其中是有一个内省能力的。 嗯， 这个内省能力通过我们去测的话，我们会测出来这个人的内省能力的高与低。那么在孩子小的时候啊，我们说给孩子做一个先天潜能资质的测评，那么特别是在三岁之前，如果做了这个测评之后，我们会发现孩子的优势智能和弱势智能，那么三到六岁是可以有这个扬长避短的，是可以在孩子弱势智能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训练的，让他进行转换的，或者能够提升的。那么一旦孩子过了六岁之后，你的这个先天智能的这个比率啊，占的比率，这个地方弱，如果过了六岁再想提升就不可能了。 嗯 啊，所以特别是在孩子上学之前这一段时间，我们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其实是十分关键的。 你看刚才那位在幼儿园阶段，现在就在很关键的时候， 很关键的时候，嗯，所以他应该就是你应该非常科学的了解到你的孩子。 嗯， 我 其实很多父母，我们看到很多孩子的这种暴躁的脾气的习惯，很大部分其实是跟父母平时的表现、父母之间交流对话、父母之间对他的长辈的态度，其实都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嗯， 然后他在家里孩子经常被打骂，所以他同样带了同样的情绪，他要释放给他幼儿园的很多的小伙伴。就是其实我们目前家长非常非常的重视对孩子的教育，那么但是其实在国外 父母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是同步重视的。像在欧洲，像英国这样的地方，只要怀孕，他是从零岁开始就要开始做教你怎么去做一个父母。 嗯， 然后在日本也是有一个叫做培养完美父母的大学，家长的学校， 家长课堂一定要有。嗯， 对，因为现在家长一直在不断的看我怎么样去培养出来一个优质的孩子，但是其实家长自己的状态，因为很多太多太多的家长不会去爱孩子，他不懂得如何去爱。其实我们对待孩子，就是孩子的心灵成长，其实是我们看起来会严高于孩子知识和学习的成长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孩子的心灵成长，家长去怎么培育，这是与父母对孩子教育的就是言传身教是有特别特别大的关系的。比如说家长不会爱孩子，他不懂得，他对我们就发现啊，我们那边有孩子妈妈，就是孩子一旦学习成绩差了，他会觉得我对孩子所有的付出全部都付之东流，全都浪费了。他会觉得这个孩子太就是太让他失望了， 你对不起我， 对，就是这样的。 我对你付出那么多，你的成绩还不好。 其实父母的爱应该是无条件的爱，这种无条件的爱不是无条件的去满足孩子，是你不要给你的爱去附加任何条件。你要告诉孩子，我妈妈爱你不是因为你考好了，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成绩，是无论怎么样我都是会爱你的。孩子要有这样对爱的一种认知，而不是说你必须考好了我才爱你，这样会容易培养出来一个什么呢？培养出来的孩子叫假装好孩子。我是因为、 哎、我心里知道我必须要假装这个样子，妈妈才会喜欢我，妈妈才会爱我。 对，这样孩子是没有自尊和自我认同感的。 这么小就会假装好孩子了， 都是家长和周围的环境培养出来的。 哦，这个我们现在家长们要反思一下自己了。现在回去想一想说，你是不是给孩子营造了一个你必须学习好，你必须什么方面好，或者比方我们现在有很多兴趣班啊，唱歌跳舞的，你必须在这个班里很拔尖儿啊，唱得很好，跳得很好，妈妈才会爱你啊，妈我才会给你很多的奖励，很多的好听的话呀，鼓励的话哦，一定要这种状态。 对， 所以这个是家长的心态没有 正确。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的家长特别特别的爱比较，这个是我发现所有妈妈都有的共通的点。就是其实我们的孩子是有很多是孩子的优势智能，有的呢是孩子的代补强智能。我这一个人身上啊，你一定有你的优势智能和代补强的智能。 嗯， 我们不认为它是缺点，但是人没有完美的，你有你的优势的地方，那么还妈妈永远是拿自己的孩子的代补强智能去和别的孩子的优势智能去比，这样呢就是每个妈妈都变成我们叫像显微镜和像警察一样，警察加显微镜，把孩子无限一点点的小问题全部都放大了。 嗯，关于这个家长的态度的问题啊，待会儿两位老师也会给我们举一些实例啊，就是他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去观察各种爸爸妈妈说原来是这样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小人文的说他们家小朋友做错事情的时候呢，他先跟他沟通，问他说你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了解他当时的想法以后再去评论，站在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说这样是不是 OK 的。 对， 非常好啊。 对，然后再给他一个正确的方法。 嗯， 刚才你是这么想的，那你看这么想的是什么样的后果？那如果我们这么想，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 嗯， 当孩子你引领着孩子知道他的问题所在的时候，一定要给他一个榜样，怎么做就是对的。 嗯， 那咱们试着这么做做，看看是不是有好的效果呀？孩子就明白了。 哦， 一定要耐下心来，因为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的情绪啊，不是来自于孩子的表现，是来自于刚才张老师说的，一个是跟其他孩子的比较，还有一个是来自于自己的情绪。 可是忍不住想比较，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家长要怎么调整心态？ 这个需要家长成长。 这忍不住想要比啊，那怎么办？都是在一个班里的小朋友，都去学跳舞啊，都去考级，是不是？你看， 是的， 现在会有一些这种就是评价孩子的方法吧，各种各样的方法，所以这是家长必须要成长的一课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替代他们说你不要去比较，但是比较这个事儿肯定是不对的。 对 对。 嗯， 原来我这个班级里边有一个小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这两个孩子的妈妈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然后呢，这两个孩子，两个双胞胎姐妹的关系特别好，两个人同时做剖腹产， 嗯， 这两个小孩呢都是5月18号出生的， 哦，又同一天， 又同一天，然后呢都在我那个班里， 嗯， 一年级的时候呢，有一件什么事儿，具体事儿我忘了，因为这是很多年前了。今年这些孩子们已经参加高考了， 嗯， 当时我忘了是一件什么事情了，我就无意中跟这个妈妈，其中的一个妈妈说，我说今天就这件事情，这个姐姐是怎么做的，弟弟是怎么做的，我就给人家两个孩子进行了比较。后来人家妈妈跟我说，李老师，以后啊，他们两个人再有什么事情，嗯，不用比。 嗯 啊，各自做， 哦，这是家长说的， 这是家长跟我说的，嗯，我无意中给人家两个孩子，因为我想的是你们两个人是姐妹俩，是双胞胎姐妹俩， 嗯， 那你们两个孩子我搁一块儿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啊，一家人感觉 一家人啊，我一块儿说，结果人家妈妈都提醒我说，李老师，以后他们两个人呀就各自管好各自就好了，他们两个人不用比较，嗯， 哦，这你看成熟的家长，或者是你看心智啊，在培养孩子方面已经很自然的这些家长， 嗯， 他就会有时候会提醒老师， 对，然后那两个孩子啊，那两个孩子特别的阳光，特别的可爱 啊，嗯，就不要比，我就做好我自己就好了。 对呀，啊，两个妈妈不比较，两个孩子之间就没有比较， 嗯，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嗯，两个孩子关系就很好，很愉快。 哎，有时候啊，就其实刚才那个在幼儿园，因为他已经给我们留了长的留言，我们要到下半时段再来帮他分析了。 嗯， 我有时候在想，就是在幼儿园里边，当然我想不起来我有没有打过小朋友，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去打那个小朋友呢，具有很多种原因。第一，有时候他喜欢，他也无法表达，你知道吗？他有时候可能就拍了一下，说：“哎，你怎么不理我呀？”或者 对对， 我就是喜欢你，所以真的很需要去问一问，老师也需要去问一问原因。像刚才这位妈妈说的，我就先。可能俯下身来，我先问一下你，你刚才为什么打他呀？啊，你心里怎么想的呢？哎，那看孩子能不能准确的表达出来啊，这也是很重要的。好了，关于这个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忍不住想要发脾气这事儿，有没有办法解决呢？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 分享。我一直觉得入口的入心的入住的做的都是良心生意。 哦，那就是餐饮养生家装喽。 说起家装，全包园就特别良心，999元一平米，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品牌，环保不达标就退款。 听说999还含家具， 是实木家具，电器和卫浴也全面升级，还是999。 真心有点便宜的不敢信呐。 良心家装全包园，就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品质热线是 400-606-8866，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 阿里英能让我想很多，阿里英能替我想更多。 继续，别控制。 是控制不住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喊下雨收衣服啦？ 什么呀，我终于找到失传已久的装修省钱秘籍了，封皮上印着仨字儿， 全包圆。 哎呀，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我家也全包圆装的呀，80平米8万，也没像你这么嘚瑟。 我知道你是999一平米装的，电器窗帘灯具全包圆了，一水的环保建材，还不收设计费。 没错，你还知道啥？ 我还知道全包圆春季换新装了，999选择更多，包的更全了。 说说呗，多在哪儿了？ 那可多了，话说多了伤气呀，你自己打400-606-8866问吧。哎，你不都装完了吗？ 给婆婆装不行啊。 400-606-8866，快让咱妈打电话吧，她会像我一样快乐的。 想见店内活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6月2号来方恒购物中心看舞台剧《魔幻假期》，赢取玩偶， 更有小米之家年前家纺新店亮相，快来望京方恒购物中心过六一吧。 姐妹儿，省略号少一点你都看出来了，佩服！能入我法眼的一定是非常完美的。哎，给你家装修的全包圆师傅还不得让你刁难死？我有法宝，你看一个 APP 零死角查看工地，每个细节都有。哇，这你可省心了，这活儿可以啊！ 999元一平米，环保建材、实木家具、名牌电器，施工啊那是相当可以。电话是不是400-606-8866？全包园全系产品升级了，捡便宜吧你！400-606-8866，详情页内活动。 问：尽快入住新家，总共分几步？ 第一步把新家门打开，第二步人住进去， 第三步把新家门关上。这么快入住靠谱？ 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全包园一诺千金。 嚯，这话说大了！ 严选一线大牌环保建材，从源头上把好环保关。入住前还有超级环保礼包，确保放心入住。 这得多少钱呢？ 打400-606-8866，999元一平米，一口价。你只管住，别的事儿交给全包园。 400-606-8866，全包园，性价比更高的环保整装。 详见店内活动。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在周一的固定单元，我们来到的是书房这个居家生活空间。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跟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还有李爱玲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做一个心态很健康的爸爸和妈妈，不要动不动就咆哮。哎呀，但是刚才啊，我跟两位老师在广告时间讨论了一下，我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我忍不住想要咆哮的那个点，待会儿也可以跟大家举例来说明。真的有一些细节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没有当妈妈，所以我观察别人家的孩子，我就说怎么这么小一个问题也会是问题呢，我会很好奇。那今天呢，我们也要回答一下大家的这个好奇的问题啊。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们家的孩子快4岁了，关于睡觉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但是小孩市场你没有回答我，你到底是几点让他去睡觉啊，他不听话然后你们要打他啊，这个几点很重要对吗？张老师，李老师， 这个呀，首先得看他家长平时就是孩子从小你养成的是一个怎样的睡觉习惯。如果说你从小呢，就是说孩子一直是跟着父母，特别是就是可能跟着妈妈一起睡的，那你给孩子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养成习惯了，那你是妈妈就要陪他，对吧？那么随着孩子的年龄不断的增长，他的精力会越来越旺盛，那可能他睡觉的时间就会往后拖延，如果你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让孩子睡觉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你给孩子营造了一个怎样的睡觉环境，那如果你要是让孩子你去那儿睡觉吧，然后外边的电视声音放得很大，或者是你妈妈一边陪着孩子睡觉，你手里一边那个手机在那儿晃来晃去的， 那一定是孩子不能安心睡觉。这个，所以这个问题都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嗯， 到底之前你给孩子养成了怎样的睡觉习惯？那今天这个时刻你陪孩子睡觉的时候，你营造的是怎样的睡觉环境？这都是有因有果的。 嗯， 啊，所以先家长还是先考虑这个自己的问题。 他补充了一下，说一般，现在一般是十点前睡觉。 十点都有点晚了，四岁的孩子。 哦，四岁有点晚了。 有点晚了。 什么睡？ 四岁的孩子至少一定要九点之前就要睡着。 那 睡眠对于孩子很重要。 那这个时候十点之前睡，还存在于说不睡，然后打完了哭完了才自己睡着了。这种情况依然是刚才说的睡前的这个习惯没有培养好。 对，还有中间到底家长哄他睡觉的时候家长做了些什么咱们也不知道。 好啊，然后呢他还补充了一句啊，说现在感觉自己呢也改变了很多，因为有时候想想自己孩子挺懂事儿的。 这位家长自省能力很强。 挺懂事儿的，你还动不动就打人家，还让人家哭哭够了哭累了才睡着。他说现在啊家长啊一般都是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到了孩子身上。 对，是的。 对于孩子的问题大多问题都清楚都明白，打完骂完以后都反思。那怎么着都反思，然后下一次还是忍不住要打是吗？ 其实在家庭教育中有一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父母要始终坚持一贯性，就是孩子一旦知道在我既然准备要培养你这样的习惯，那么我要坚持一段时间培养他的一贯性，孩子习惯就会被培养下来了。那么可能孩子一哭一闹，那父母的原则就变了，那原则一变了就培养孩子继续哭闹。 哦，比方 说他觉得他哭闹管用啊。然后那父母最开始我们制定规则，然后要保持很长时间的一贯性，孩子知道他哭闹没有用，他就不再哭闹了。 对， 一个一贯性还有一个一致性。所有家庭成员保持一致 啊，不要说我一哭我就找爸爸，哎呀爸爸会哄我啊，就 对，孩子很会钻空子的，几个月的孩子都会钻空子，察言观色，孩子这个能力是很强的。 一贯性，然后呢还有家庭成员的一致性。哎，这一点我觉得小孩市场你也可以反思一下自己啊，就你现在已经开始反思，我是家长自己的情绪然后莫名发泄给孩子，那你也要控制一下你自己的情绪，你都控制不住那你怎么让你的孩子能控制他呀，对吧。好，还有这个安琪君儿说，有一次啊跟一个朋友还有他两岁的小孩儿啊一起坐地铁，然后呢这小朋友呢就无聊就拽他妈妈的头发，然后呢我这朋友就不让他拽，结果呢这小孩就开始拽自己头发，啊过了一会儿呢我这朋友说你不要拽自己头发，你还是拽妈妈的吧。他说我当时我就雷在那儿了，他是不是太宠孩子了？这当然是，我没当妈我都觉得他太宠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哎，我觉得这个，我们首先我们也来评价一下这个妈妈的行为吧。说你别拽自己头发，你拽我，怎么能宠成这样呢？ 这就是刚才张老师说的那句话，我们家长特别怕看孩子外表流血。特别怕看孩子外表受伤，而他不去看孩子，不去考量这看不见啊，他不去思考孩子内心是不是在流血在受伤。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就是你让他不要拽的时候， 而且没有一贯性。 哦，要问他干嘛要拽头发是吗？ 在公共场合呀，我不主张在公共场合和当着外人的情况下过多的去教育孩子和给孩子讲道理。 就轻轻的把手摁下来。 对，然后转移他的注意力。你用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小孩啊说话是听，比如说孩子那儿哭呢啊，我们大人习惯于说你哭你再哭我看你再哭。我们的意思是你不要哭，对吧？而孩子听的是什么？你哭，你哭，你再哭。孩子听到的是，哦，你让我再哭。 他们 小的孩子是这样的， 他们是真的顺着理解这个意思。 对，小的孩子他是这样的认知的，所以我们大人的语言，你说你不让他哭，你就说清楚，我现在不让你哭，你停止哭。要把语言说对了，我们大人 指令要准确。 哎，我们大人理解我们那个语言的含义，可孩子他不理解。再有一个就是当着外人，我们不要认为，哎呦，孩子小，哪有什么自尊心，哪有什么面子，其实不是。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就是当着外人的面不要去教育孩子。有的时候你当着外人的面去教育孩子，你的孩子、客人都下不来台，有的时候。 你说人家怎么 我也会 配合你 雷在那儿， 对吧？你客人怎么配合你呢？是不是？嗯。 那刚才说到的这个太宠了啊，就是说那别拽自己的，拽妈妈的吧。这个时候也不是一个，就你太宠孩子了，在你后续的教育当中也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麻烦事儿。 对，因为现在有的妈妈和爸爸吧，其实有的妈妈爸爸自己本身啊，其实也是我们用最通俗的话讲，其实有时候也是挺自私的。当他认为这件事没涉及到自己利益的时候，他能容忍这孩子。 嗯。 啊，随便的。当这件事情牵扯到个人利益的时候，无法忍受的时候，他就要跟孩子咆哮了。其实这都是你培养的。 嗯，还是要反思自己啊。 嗯， 那刚才这个拽头发的事儿，正确的处理方法就是轻轻的把手 拿下去，转移注意力 啊，这就好了。他如果还继续， 你转移注意力。那个，如果你习惯于在这种事情的时候给孩子转移注意力的话，一定是有效果的。 哦，好，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我觉得那个妈妈啊，也是考虑到她旁边她朋友也在那儿，是吧？我这个时候不能骂你，说啊你干嘛？我在地铁里边有时候观察家长，我觉得有时候他们就是，如果说这个拽头发的行为啊，或者是小孩在那儿疯跑呀、疯闹呀，这个时候家长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家长会觉得很没有面子。然后为了自己的这个面子问题，就很迅速打他呀、骂他呀，然后想要他快速的收敛啊，想要小朋友快速的收住这个行为，那这个时候也不行。 是的， 嗯， 平时没有行为习惯的培养，到了事出来的时候就会措手不及。孩子一定要在做事儿之前有规范的要求，然后做事儿的时候家长去观察，回来之后再对我给你提出的要求进行总结。 嗯。 嗯，还有一个是家长以身作则。 哎，这个其实今天一直在向我们提问说自己脾气不好的这位朋友，我觉得你已经开始在朝好的方向去做了，你在反思自己啊，说哎，我跟孩子他妈脾气都不好，那一定是影响到小朋友了。小朋友现在四岁了，也上幼儿园了，你已经发现影响到他了，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先从控制自己的情绪开始啊，然后也要讲究一些沟通的方法，像刚才说到的啊，你说就是拽头发这么一件小事儿，你怎么跟他沟通？你这个时候的行为，啊，小孩吃糖哥，你是不是就上手打了呀？好，嗯，还有，他还问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也，四岁的小朋友啊，我就真的是，他说前几天他们家孩子在幼儿园跟老师说，我是不是心里有问题？然后呢，老师在他们接孩子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跟家长反映了一下。他回家我就问他们家孩子，我就问自己孩子，他说就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哦，说吓自己一跳，他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当时心里的感受了。 那这是不是他们在平时在说孩子的时候无意间说出过这样的话，或者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因为两个人脾气不好，估计平时可能争吵可能也会稍微的多一些啊，这是咱们的推测啊。 然后就聊天， 是不是两个人在这个争吵的时候，可能无意间的谁就说谁，你是不是心里有问题啊？你有毛病啊？怎么着的？可能就被孩子无意间听去了。 那基本上我们大概从几岁开始就不可以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 几岁都不可以。 那怎么办？有时候家长你看就是控制不住啊。 在孩子面前一定要保持这个，人家不是说嘛，说你说这个关系，亲子关系跟夫妻关系哪个更重要，哪个让家庭更幸福。我们有很多妈妈生完了孩子之后把爸爸甩在一边，满心满眼全是孩子，然后爸爸特别的生气，造成夫妻矛盾啊等等，这些都是不对的。其实所有的关系当中，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夫妻关系搞好了，下边的什么亲子关系啊，什么各种关系，包括跟老人的关系都会顺畅下来。如果夫妻关系不好的话，亲子关系以及跟老人的关系都会出现问题。 好，这位朋友就补充的回答了一下，他说他们夫妻之间没有讨论过这个话题，没有说过这个话题。那我在想是不是这样，就是因为你自己也说了你脾气比较暴躁嘛，那现在的小朋友你别说四岁了，你就看会说话了，会看东西了，他也会接触到外界的很多 的 信息， 是 的 是的， 他有可能他是在一个折射，就是你总打他或者你总骂他， 他就会思考说，那我到底是哪儿有问题，哪儿有问题。如果某一天他突然从外界得到了一个心理问题这么四个字儿，他就把这问题记住了，然后就想，他想把这个问题问老师，那老师什么都懂了，觉得 对。其实最主要的是妈妈判断他是不是心理有问题，不要听他说，要看孩子表现的状态，孩子是不是真的很快乐，就是孩子的反应的速度，孩子情绪的表达是不是正常的。那这些基本的判断我们是要靠家长自己来判断的，那如果孩子，你可以问他，你为什么想这么说啊，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对，回家问了他就说，就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那我觉得不用介意这个，就最主要的是家长要观察孩子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了解他 是 不是真 的 高兴，真的快乐。 对 对 好，关于这个教育小朋友的问题啊，说跟这个有朋友说跟孩子沟通是吧，这个怎么说呢，本人还没有小孩，不会有个小外甥，平时那淘气的呀，上蹿下跳，根本不在一个频率上，说话也不听啊，然后呢也不是特别的怕我，对付他的方式我就是揍，不听话就揍，根本不沟通。好，说到这个棍棒教育的事儿，其实中国家长呢，很多时候包括刚才那位在反思自己的家长，他也是从棍棒教育开始，然后发现可能他就观察孩子不是真的快乐，然后慢慢的有一点收自己的情绪。那我们是一直都不可以动手吗？还是说这个动手也是讲究时机和技巧的呢，李老师？ 原来我有一个学生啊，这个孩子的本质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这个孩子呢他有那个先天的那个多动症。突然间有一天，这是二年级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啊，就是那会儿孩子自己可以带加餐，就是十点多钟的时候可以喝个酸奶呀，吃个小点心呀什么的。这个时候但是孩子是要先去集体先做操的，做完操回来歇一会儿吃点加餐。有一天班里一个孩子就跟我说，李老师，我的加餐被别的同学吃了。过两天两个同学说，再过两天四个同学说，后来我就观察呀，就发现是班里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小男孩，他就去吃别的孩子的加餐了。然后呢我就跟他家长反映这件事情哈，他的家长还是很重视教育的，因为他的家长每次来了之后，有时候跟孩子说话的时候，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家长都会蹲下来，跟孩子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去问这个孩子一些事情。那他这个事情开始怎么解决的呢？开始他家长就问他说，那这同学带的是什么加餐呀，你吃的是什么呀，你喜欢吃，周末爸爸带你去买。但是呢孩子是怎么理解这件事情的呢？原来我吃完别人的新鲜的东西，爸爸周末就带我买。于是下礼拜他看谁新鲜他又去吃，因为我一吃完了，我跟你说你又带我去买。后来我就跟他爸爸说，我说这样不行，必须告诉他这种行为就是别人的东西再好你是不能去拿的。我说因为啊，你现在因为他年岁小嘛，二年级嘛，他可能看到同学这吃的好吃他去吃，三年级可能就觉得这笔好看，我去拿，到了四年级可能就同学该交饭费了，可能就敢把别人的饭费拿走了，这是一定是一个慢慢的随着年龄的过程嘛。那他你教育了好几次就是不管事儿嘛，后来他爸问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这个只有动武力了。他说怎么动武力啊？我说这个必须掐嘴 啊， 必须掐嘴，而且不允许再给问他别人你吃的是什么呀，我再去给你买。这个事儿不能再发生了，一定要掐嘴。他爸爸心疼啊，不同意啊。完了我又给他讲了以前的一个事例，我说这个孩子我曾经教过，到最后到外边去偷去了，被别人逮到了。我说那你自己看着办吧。然后最后他听我话了，掐了，掐完之后再也没吃过其他同学的吃的，也没拿过别人的东西。 你看这是很原则的问题， 很原则的问题，一定要。而且但是有的家长就是我们有时候家长手很欠，动不动就一下，动不动就一下，孩子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挨了这几下，对吧？就是说当孩子小小不言的问题或者是不是这种原则性的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对孩子动手。但是出现了原则性的问题、品质问题的时候，必须动手，而且一次要让他纠正过来，而且要跟他说清楚为什么，这个危害是什么，彻底记住。所以说，必要的这个 答是要是应该有的。 哎，但是刚才说到的这一点啊，我觉得这个不断在反思自己，这位朋友也特别有意思，说这个我们家孩子状态真心是很不错的，然后自己又捂脸了，就对，但是你也在不断的反思自己啊，这个我觉得也做得很好。但是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动手，不要一些小事儿。可能就是今天在幼儿园里边什么水洒在身上了呀，说不小心就咔过去就一下啊，过去就一下，这个时候孩子哎，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心理都会有变化。 对，反正你总是打我总是骂我 啊，关键的事儿就不管用了。 对啊，他分辨不出来到底，他也记不住，他就觉得反正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小事儿可以讲道理，哎，原则性的问题，关乎人的品质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老师的建议就是该上手必须要上手啦，这个时候不管以后会出大问题的啊。好，还有人说想问一下，这个孩子脾气特别犟这个事儿怎么弄啊？比较犟这个事儿，哎，我也观察过那种很犟的孩子耶。 嗯，那要看事儿。 嗯， 就是像刚才咱们那个在艰辛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我说我观察我周围的我一个好朋友的儿子，就是说吃饭的时候给他看，因为还有二宝啊，要照顾二宝，所以呢就给大宝在看这个手机里边的动画片，然后我们全都跟朋友一起吃完饭了以后就说啊，那个好了我们要走了，你把这个手机收起来，然后呢就让他把眼睛闭一下啊，然后就是眼睛很疲劳嘛，你说看了半个小时了啊，闭一下就不， 我刚才 就不闭。我坐在对面，我就说怎么能有这么犟的小朋友，又不是害你，这是为你好啊。 我刚才忘了听见你说的一句话呢，现在他更不必了。你前面说的什么，我们要走了 啊？对对对， 好了我们要走了，你把眼睛闭一会儿吧。你们要干嘛？你们要走了让我闭眼睛给我留在这儿吗？孩子当然不闭了，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要求孩子闭眼睛，这是一件极没有安全感的事儿。而且前边还有一句话，我们要走了你闭眼吧， 我们要买单走人了，然后你就留在这儿吧。 就是啊 啊，这个是要分场合。 所以说这是孩子犟吗？这不是孩子犟，是大人说的话做的事情太不了解孩子的心理了。 嗯， 你在家里头吃那个孩子吃饭的时候看完这个手机了，你说孩子闭会儿眼睛啊，他绝不会跟你犟，因为家里是他熟悉的环境 啊。 即便你走了，我也是在我的家里边，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 现在的小朋友这么怕被遗弃吗？也不是也不是，就是他的一个心理安全感的问题。 对 啊，哦，那这个时候哪怕说我是为你好，说那我没有， 而且 我把你抱到身上或者怎么样都不可以， 不是没有必要。 嗯， 根本就没有必要的事情， 这么小一件事 逼着孩子做 啊。 因为孩子最在他低龄的时候，就三岁左右的时候，他的最终主要让他感受的是舒服不舒服。接着呢，三岁到八岁，他是想不想要，就是其实你想让他闭眼，是你心理上的一种意识。他看完电视，他没有眼睛不舒服的感觉 啊，是我们在替他不舒服。 对，是你心里不舒服，他没有这种感觉，他没有这个需求。其实， 那旁边摆着一盆绿的花，你可以让他说：“你去看看，现在咱们把眼睛转过去，跟妈妈一起看看这盆绿的植物。” 我不要。 那同样是对眼睛好，对吧？为什么非要给人家？ 切，我知道了，有时候犟呀，是家长有一个 要求不对。 哎，然后呢，你这孩子就不想这样。嗯，行，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犟的事儿一会儿回答。稍后播出的是《好哥会说话》，明天见了。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两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